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马苏，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包场村。 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 就在这里。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文，欢迎您关注 Fresh Radio FM 98.2。 京城，寻找一个你爱的人有多难？一个人在家吃外卖的时候，是否也想过有一个真实的伴儿？工作不顺，独自走在车水马龙的大街，你是否想过逃离北京？也许有一个相同境遇的他，也在北京等着你相遇。北京首档广播可视化大型交友节目进驻 FM 98.2，说真实的话，做真实的事儿，交真实的朋友，触碰真实的内心。博虎点秋香，我们用最俗气的名字做最有情怀的节目。 各位好，我是主播张彤，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98.2，每天19:30到19:55为您准时直播的博虎点秋香。我们是一档大型全媒体互动交友节目，我们希望更多的发掘年轻人的情感世界，以及用年轻人自己的方式去交流和沟通。总之，希望大家多多的支持博虎点秋香。 对，希望大家能够多多跟我们互动啊！我们同时呢，也是一档可以看的广播。对，我是忘了自我介绍哈，萌对。我们是一档可以看的广播，如果你想一睹我们嘉宾以及主持人还有我们全新换的这个直播间的风采的话，可以通过搜索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来跟我们面对面的实时互动。那么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深度合作直播平台花椒直播来搜索活力982来观看我们的节目。 没错，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进入到生而不同的活力世界吧。那么今天我们这个嘉宾啊，可以说是主持啊，也是嘉宾，同样也是一个情感分析大师啊。 是的， 我们有请我们的女神百分百的主持人小磊。小磊给大家打个招呼。 我是小磊。 欢迎小磊。 对，今天我们俩是互相做客了，客串了一下，互相去彼此节目串了个门。小磊平时呢，据我了解是一个很关心朋友的人，也及时会发现朋友的一些情感的问题和情感上的一些矛盾，可能会及时的去化解。 困惑的话也都愿意问小磊这个事怎么办。 小磊，那这个问题不用问了，说一定是一个情感分析的帮助人哈。那平时还记不记得就是帮助别人解决什么样的情感的问题和心理上的一些问题吗？ 其实这种情况还挺多的，就我朋友啊、闺蜜啊，不管是男的朋友还是女的朋友，有时候呢都会经常问我，就是遇到一些情况该怎么办。但是大多数都忘了，因为我也是当时着急想了一些想法。但是能够记住的呢，就是在高三的时候对，当时不是要高考嘛。然后我的一个女性朋友她是学霸。她的男朋友呢也是学霸，但是一个文一个理。所以在 一个清华一个北大 对，然后呢，所以在一个大学的可能性非常小。然后她就问我该怎么办。 即将异地了， 对，要不要在高考之前趁早结束这一段早恋？但是我就是说，还是看他的这个心里的这个感觉，还是跟心走，因为别人也不能给他做决定嘛。然后我就觉得，只要跟他说你不要后悔，就是觉得做了这个决定自己觉得值就可以。然后好像他确实跟那个男生就断绝了这个来往。但是到了大学，我觉得他还找到了更好的，我觉得还挺值的。所以这个决定跟他的心走。还是正确的。 我觉得其实小磊的这种方式，我觉得其实挺可取的。就是说，不仅是我们只是说提出一些具体的建议，帮他做决策，而是说给他一个相对理智和客观的一种方法，让他自己去面对一下自己的心灵，照进一下自己的内心世界，看看究竟自己想要的究竟是什么。 很多时候，我们说情感大师扮演的并不是一个来帮别人解决问题，而是让帮别人看清问题的这么一个位置。 没错，说得太好了。 当你能真正跟随你自己内心的答案，因为你早就其实有那个答案。有的时候是你没看清，有的时候是你不想面对，但是我们身边有这么一个朋友的时候，就会觉得特别好。 对对对，其实就是在可能在一个朋友他有自己的决策的时候，他就是举棋不定嘛，老是举棋不定，这个时候你给他一点信心，可能他就会更加坚定朝这步走。 对， 好，我觉得这个问题咱们一会儿稍事的遇到具体的情况咱们来具体分析。 好， 今天就咱们三个一起来聊一聊情感世界中那些可能出现的事儿。那么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环节，就是我们的一首歌两颗心。那么这首歌呢也是来自于最近热播的一部电视剧，叫做我的前半生。咱们先通过一支 MV 先来看看啊，来回忆一下。 下一位，重庆嘻哈的代表。 好的，刚刚我们也是回忆了一下我的前半生的片头曲啊，它没有歌词，但是我相信看过这部电视剧的很多朋友， 对，这个旋律非常的熟悉。 是的，是的。那么这几天啊，剧情其实来了很多很多的波折。那么这几天呢，就是说我们的这个最近的这个什么。这个女主角罗子君和丈夫陈俊生是遇到了一些离婚的风波，很多的网友就说众说纷纭呐，就说哎呀怎么可以这样啊，怎么能那样啊，怎么之类的哈， 对对对， 大家操碎了心的哈，操得稀碎。那么同样的，作为剧中一个非常养眼的一对情侣，就是靳东和这个袁泉扮演的这对情侣，就是说这个 贺涵 和唐晶那种啊，既相互保持独立状态又互相的激励这样的一种状态，也是很多人也是讨论度非常高吧。 对对， 那么近期呢，这两位啊，小角色也是遇到了一些问题哈，就是也是遇到了一些即将闹分手的一些情况。这时候很多网友啊，就是眼尖的网友发现，其实啊，这不就是情感世界中的信任问题吗？那么今天我们三个就先聊一聊情感世界中那些可能会碰到的信任的问题啊，那如何解决？咱们今天说方案，咱们说那个这个具体该怎么操作。我觉得作为两个女生，因为大家也知道这个萌萌哈，平时也是在我们节目中也是一个情感分析担当哈。 对， 我觉得有必要听听他们俩就是和小磊的就是意见。那今天小磊，今天情感分析大师，你来不能白来，我们先听你的意见。 先听你的意见 好不好？ 我们点有建树性的可执行性强的意见。就我觉得因为也是追这个剧嘛，也算一个剧迷。在看电视的时候会有很多的想法。我觉得 这个贺涵跟唐晶吧，最后大家可能都知道大结局的样子了，就是没有在一起，我觉得还是挺可惜的。 是， 对，就前面他们俩在一起的时候就感觉特别美好，但是可能是他们俩因为各自都是业界的精英，然后各自都很强，所以就在对方面前尽可能的展现了很多自己的优点以及自己的厉害之处，就蒙蔽了很多缺点，所以就是他俩可能沟通起来不是特别的诚实，我觉得 不够坦诚，就是还是稍微的把自己的缺点或不好的一点或者 掩藏了一下， 对对对， 所以这种问题可能到后期的时候会集中的爆发出来， 没错，一旦暴露出来可能会使两个人的彼此的印象会就是大大的往下降，对，那毛毛你呢？ 对，刚刚小磊说首先就是沟通方面要坦诚一点，对吧？其实我觉得把这个问题说回来哈，咱们说情感中的信任问题，其实很多问题都是由这个引发的，比如说安全感了比如说一些沟通的隔阂啊，一些障碍或者一些就是所谓的三观不合的地方，其实都是有一个原因，就是个人自我表露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说的可能稍微有点深奥，就是咱讲白一点哈，对，自我表露就是说你愿意向对方暴露出你的多少，就是很多女生在谈恋爱的时候会有这么一个就是很有趣的事情，就是两个人刚刚在一起的时候每天出门约会前要花一个小时来化妆， 是， 然后一个小时来梳头弄头发换衣服，然后光鲜亮丽美美的然后出去，但是在就是很就是在一个月啊或者两个月之后，他可能就 两个人感情稳定了， 对，然后今天就稍微不那么收拾了或者说不化妆了， 你都不值得我洗头， 对啊，对，就素颜去见你，这时候很多有时候男生可能会抱怨说你是不是不重视我了，但其实这是女生在把自己她觉得可能是更 真实的一面， 对，或者说有一些小缺点地方去表露给你，那么如果双方都能够这种就是积极表露的心态的话，那可能就不会出现一些信任问题。 其实我特别能理解，我觉得萌萌举的这个例子特别好，其实也就 是 说非常的生动，就是这个洗不洗头化不化妆的事情也是在就是两个人逐渐相处的过程中把自己更加真实的一面主动的去呈现给对方，看对方能不能接受，以此在更进一步的关系中能够更妥帖的接受对方。其实我觉得也是感情之间也是相互的哈，因为如果我对你自我暴露的非常好，那相信你也会我有相应的响应性回报式的这种暴露，那么两个人只会越来越好，就是更加接受一个100%真实的自己，完全的自信。 但是大家还是要洗头啊要化妆要化妆要洗头。 好，我觉得这个问题聊的还是不错，但是我们也希望剧中的人物赶紧听到我们的声音啊。 对，希望他们能够就是在一起。 对，因为这对养眼的情侣就靳东和袁泉扮演的这对情侣真的是受到了太多太多观众的喜爱了，也不希望他们能够分开，那么希望就是也不仅是剧中的人物，也希望我们彼此之间收听各位这个我们的博后点秋香的各位朋友们， 对， 也希望把这份信任的这个问题能够妥善的处理好， 在感情上坦诚一点然后不要怕暴露缺点， 是的， 只要是爱的人就会包容你的一切， 包括你的缺点， 是的，刚刚这个环节我觉得咱们第一次像圆桌会议似的，咱们仨开始深入的剖析一些问题了，因为博虎 正经起来了， 对，博虎点秋香到现在已经进行了2个多月了，其实从正式开播以来我们已经经历了大概50-60位嘉宾了，那么每一次聊的时候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都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信任，那么所以我们今天也单独把它拿出来准备跟大家探讨一下，那么各位在我们的花椒平台上，刚才有一位朋友叫连山跟我们打招呼说，主持人晚上好，你也晚上好啊，也希望大家能够在花椒平台上跟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当然你也可以通过搜索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能跟我们进行直播互动了， 是的， 那么好，下一个环节是什么呢？ 下一个环节其实也是一个恋爱中会经常碰到的问题啊，大家详细讨论一下。这也是之前就我们也说了嘛，开播了2个月来了50-60位嘉宾了， 对， 那其实很多人都遇到了这个问题，向我们提出了这个困惑，所以今天呢就在这里跟大家系统的讨论一下。 好， 这个问题是这样的，说就我们两个经历了热恋期之后呢，就开始进入了一个相互嫌弃的时期，然后两个人就越来越嫌弃彼此，最后就分开了。对，我觉得这可能是也是换句说法就是克服那个热恋期过后的那个倦怠期的问题。 对，其实就是从无话不说到 无话可说的一个过程。那么究竟什么时候才能转换成一个思路，更好的维持这段更长久的关系呢？ 关系， 我觉得其实这个问题我觉得还是从小磊开始吧，毕竟咱们今天重金请来了我们情感分析大师，必须先听听他的意见。 是， 我觉得吧，这个长久的恋爱关系关键还是靠用心经营 啊。你说的这四个字有点笼统，具体解释一下。 那我就具体来说一下啊。 好， 就用心经营呢，还是从我们的自身出发吧。 嗯， 就是你对待你的恋人是什么样的，你的恋人对待你就会是什么样的。 嗯， 就像刚刚的这个问题，他说，对，很多人经过了热恋期之后就会进入互相嫌弃的这种情况。 嗯， 我觉得还是为什么会互相嫌弃呢，还是因为这种感情不够到位。 嗯， 就是还是从自身找一些问题。嗯，你想一想自己有没有对对方做过一些让对方觉得你嫌弃他了的行为。 嗯， 比如你你的另一半哪天没有洗头。你说 今天这个洗头梗 我们洗头去。或者是做了什么饭然后你嫌弃不好吃了。 嗯， 你可能不会在意，因为说者无心听者有意， 有可能他真的是花了一下午的时间为你准备了，他当时没有说， 他就记在心里了。 对， 所以你在做这些事的时候，他就会又觉得既然你挑我毛病了，我也挑你毛病， 我干脆不搭理你得了。 挑来挑去就成了这个嫌弃了嘛。 对， 嗯， 但是两个人在一起还是要这种相互这促进的进步，要教学相长，不要这种嫌弃来嫌弃去。 教学相长，好学术。不过道理是这个道理。 是， 说到这儿我还特别想补充一句啊，这个是我妈妈教给我的。 嗯， 说就是一个小技巧，一定不要吝惜你的夸奖。 哦，对。 对，就是你不管你的另一半是男生还是女生，就是当他你感觉到他对你的付出的时候，或者他去做过一些什么事的时候，你就多给他两句称赞。 对， 然后他会更积极的去做这件事儿。我妈就是这样激励我爸刷碗的。碗刷的真好啊。 就是，是不是真的是就是有效果？ 很有效果，很有效果。 我记得我妈也说一下。 大家都可以学一下哈。我看着小磊已经拿小本记起来了。 小笔记啊，这很重要了。 对，因为我觉得这个其实通过小磊和萌萌，我觉得说的就是感情中啊，人也不能太任性。 嗯， 你说两个人彼此相爱，经过热恋之后，两个人非常相信彼此之间的感情的坚固， 是， 但是在感情中咱们不要作啊，一定要互相的维持，互相的经营。 嗯， 那么在感情中也是啊，我觉得对于男生来说，其实几句夸赞其实真的会起作用。 对，所以以后每天见到我的时候，麻烦夸一下今天我。 难道不是你夸我吗？不是夸男生吗？ 我们两个就不叫互相夸赞，叫互相吹捧。 商业互吹， 真相了。 好，我觉得我先补充一个观点吧。女生说了之后，男生也提提自己的观点。 嗯， 我觉得就是两个人在经营自己的感情过程中，其实有人会说哈，一个人如果说在一直前进，另外一个人在原地不动的时候，其实就相当于两个人之间的步伐越隔越远。 是， 那么其实这个时候这个人就是在原地不动的这位朋友，你也要相对的来说往前动一动，往前稍微挪一挪，要尽量的控制你们两个之间的距离。因为我觉得这个距离不仅是经济上的，不仅上权力上的，其实也有共同话题啊、思想啊、逻辑啊等等各种各样的一些情况。所以说不断的更新自己，提升自己，也是在为你们的感情加分。 对，就其实有之前有一个很火的说法啊，网上叫就是你向我迈出了99步、 哦， 那么我会向你迈出1步。 对， 就这个说法虽然听起来感觉哎，就是有一方付出很多，然后很浪漫， 对， 但其实你想一想，这是一个不太平等的关系。 嗯， 就我站在女生的角度，也就是说一句，就是各位女生，就甭管这个恋情开始之前是男生追的你，还是你追的男生，开始之后呢，咱也就是要把它放在一个平等的位置上，都有对方付出一点点。 嗯， 这样感情更坚固，然后对方也会更喜欢你。 对， 我不知道今天朋友们会不会赞同我们的观点啊。 嗯， 今天我觉得我们的观点陈述的不少。 是， 但是我们真的是发自内心的想帮助大家解决一些问题。 嗯， 因为这也是在我们的后台上看到的有些观众提出来的一些问题。 嗯， 我们今天也希望通过三位情感分析大师，加引号的，对，然后通过我们的理解，把这个简单的通过自己的叙述来描述一下，希望大家感情都能够顺顺利利的克服各种各样的矛盾和障碍。 嗯， 那么最后一点，我还是想补充最后一点。 嗯， 就是说两个人在经营的爱情的过程中，其实也要注意一点，就是要做自己。因为我之前看过一部电影叫做28岁未成年，就倪妮，就是说他有两个自己嘛，一个是吃了这个吃了一个巧克力之后的自己，和就是原本的自己。 嗯， 其实 就是她的老公更喜欢她原本的自己，有自己的自己。所以说在感情中保持自己的个性，保持自己的天真，保持自己的笑容啊，不再被另一方磨灭太多的棱角，可能反而会被这个人更多的喜爱。 因为毕竟你们当初互相吸引的时候是最初的那个样子， 是的， 要保留自己的个性和本真。 嗯，希望大家都能够保持真我。好的，今天的这个问题我觉得真的聊的，我们三个聊得很畅快，也希望大家都能够有所收获吧。嗯，再次提醒我们各位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 博湖点球箱，我们的播出时间是10:30到晚上的8点。一到这个时间我就稍微有点更哈， 掐指算算， 因为我们想时间再长一些，再长一些啊。那么接下来我们这个环节叫做我们的互动话题了。今天的互动话题其实聊的是一些情感的新闻，我们看看最近发生了哪些情感新闻值得我们关注。萌萌，你先来用这个我们新闻的语感来播一下我们今天新闻的第一条吧。 对，我们今天的新闻的第一条呢，哎，好奇怪这种感觉。对，近日呢是有一个约会大数据出炉了。那么数据有一点非常让人惊讶的是哈，这个亚裔的女生呢是最受欢迎，处于食物链的顶端。然后亚裔的男生呢是最惨，处于无人问津的底端。 张彤 端 处于底端呢。 你们俩就已经爬到食物链顶端了是吗？ 我们俩现在站在15层俯视你。 然后我估计你们俯视都够呛能看得到我。 看到他们人太多了是吗？ 对，我已经到底端了，你们可能已经看不到我了。 对，我就很奇怪，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数据出来呢？ 我觉得其实就是，我不知道这个他的这个数据哈，就是搜索的数据是来自于哪里，但是我觉得亚裔女生有魅力，这个是我们有目共睹的。我们来看重点看这一块，亚裔男性其实我觉得有些人说 很有魅力啊。 对，你有人说亚裔男性不够，什么那个欧美国家的一些男性什么五官深邃啊，有魅力，个子高，什么懂那个什么， 10年之后就都没有了。 对呀，所以说找到适合的最重要。什么亚裔男性，亚裔女性，什么食物链顶，只要喜欢就可以追过来，对不对？ 张彤拼命给自己挽尊。 对，我也是帮亚裔男性在加油。来，第二条新闻我来播报一下哈，就是昨天晚上我们的这个中国新歌声啊，在浙江卫视正式播出了啊。我们有一个导师啊，周董，非常的受欢迎。那么在节目中，那英导师也是问周杰伦说，假如你的女儿将来参加我们的节目，会选择哪位导师呢？然后周杰伦啊，就是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迅速回答了，我选那英， 因为可以拿冠军吗？ 对。然后陈奕迅又问，哎，你那个昆凌是不是又怀了第二个宝宝，那会选择选择哪个导师呢？然后周杰伦说，我选择不让我的儿子选择音乐道路，因为我想把我最好的送给我的女儿。 哎呦，我们萌化了，是 突然感觉儿子很没有地位。当然其实周董真的很爱他女儿，之前他们家庭拍摄了一段就是小视频嘛， 小周周， 对，然后小周周用才不到两岁，1岁多一点点可能，然后就用手指在那个儿童版的那个电子琴上给敲了音乐，然后周董就把这段旋律写进他的新歌， 改编了一首歌。 还有什么比这个事情更浪漫呢？ 真的是女儿是爸爸的小情人呢， 小棉袄。 对，其实这也是我们情感新闻中关注的另外一方面，因为我们节目不仅是关注爱情，我们亲情友情都关注。所以说刚刚周董的那个举动也是的确让我们很暖哈，也希望就是大家能够把您生活中的一些情感的小故事，通过我们的花椒平台，通过我们的982魔力工厂的微信公众账号分享给我们，我们试着跟大家进行分享， 然后传递给别人，温暖一下大家，虽然已经很热了。 是，我们直播间更热好吗？ 汗流浃背的彤彤。 对，咱们今天最后一个互动话题也是网友，也是拜托了我们说，今天希望通过我们的节目能够帮他解答一下他的问题，说前任送给他的礼物究竟是该还给他还是留下来。 我觉得这些都不算什么，我有一个，我就跟大家先说一个题外的哈，我有一个闺蜜，然后两个人分手了之后，她那个前男友让她把就是她送给她的东西折现还给她， 折现， 这也太奇葩了吧？ 是不是？我当时听的时候我说什么呀？这是， 我觉得作为男生我是受不了这样， 我觉得还是应该还给她。如果你还想见那个人的面的话，还是应该还给她。 小磊，你什么意思？ 跟我们今天主题好像稍微有那么一点点出入哈，那也是个好方法。 对， 彤彤，你会还还是就是留下呢？ 我的答案可能在两者之外，我可能会扔掉。对，但是我觉得就是， 因为我的看法是什么，就是我觉得如果说要对我的新一任恋情如果对负责任的话，那么我要与前一段恋情保持一定的距离， 对，划清距离， 对，因为这样的话也是对另外一个人负责，也不是说 下一段的发展。 对，小磊，你这么选择，你是什么理由呢？ 也 为了见他一面吧。 不，也是因为我姐姐以前有过这样的经历嘛。对，也是当时牵扯到两个家庭了，所以涉及到的东西也挺多的，然后就想把东西一次性的还给他，如果他不要的话就另说，他要的话就留在他那儿任他处置吧，就是反正不要欠人家的。 是不是也把回忆也扔给他了，就再也不要了？ 这个东西不管放在哪儿都是一种睹物思人的感觉。 是的，我觉得这个互动话题，所以说咱们给他的建议是什么？ 扔掉， 跟你自己的心， 你自己先走，扔掉。 所以这个问题，解放又是如此的任性啊！我们说感情中不要任性，但是我们今天这个回答还是说，希望你根据你的现在的情况吧。 就是如果你斩断了这段 感情 的话，那其实如果你心里已经无所谓了，这东西放在哪儿都是一样的。 对， 那你如果就是还惦记对方，也可以还个礼物，见个面啊什么的。 对，兴许还可能还成了呢，哈。 是， 所以这个问题圆满的解答了，为自己鼓掌。好，今天的博虎点秋香也是我们邀请了小磊一起探讨了一些情感世界中的问题，我觉得聊得非常的开心，我们也希望小磊以后能够继续帮我们分析感情吧。 我会来的，如果不嫌弃的话。 你分析得很好，跟随自己的心嘛， follow my heart。 yeah, no。 好了，再次感谢小磊，也感谢我们这个收听收看我们的博虎点秋香的各位朋友们，记得准时的锁定我们明天的节目，时间我再报一遍， 对， 是北京时间19:30到 19:20。 嗯， 下面的节目呢是我们的漫游嗨翻天，还请大家继续关注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 好，我们明天再见了，拜 拜。 拜 拜。